因为他没有学友的好歌声，没有郭富城的好武断，也没有刘德华这样的用功，他甚至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。不过默不作声的黎明就不声不响的最终赢得了关注度。他的巅峰期应该是在91年，那年他连续推出了4张专辑，是爱是缘、我的感觉、倾城之最，还有今夜你会不会来。这首歌在当年也是横扫了多项音乐大奖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 花开匆匆一生中要与你相聚，相识非偶然，茫茫人海里虽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，总想永远地爱着你，弥补彼此心中距离。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，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，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，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。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愿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，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相爱。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，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，此刻却吻别你，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，可知道我为你难过，情不必解释太多。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，愿爱意尽记取，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，一起再追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，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。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相爱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，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，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相爱。